三，语音。 一，声母。 z, c, s。 二，韵母。 u, r, w, w, y, w。弯，温，汪，翁。 三，拼音。 扎，遮，滋，栽，贼，糟，周，沾。真、张、曾、钟、 擦、车、吃、猜、操、抽、餐、抻、仓。称，葱， 沙，奢，丝，塞，骚，搜，三，森，桑，僧。松， 租，捉，追，钻，尊， 粗，搓，催，穿，村， 苏，说。虽酸孙 多堆端蹲 拖推团吞 挪暖 罗乱伦 瓜锅乖龟关棍光 夸阔快亏宽、坤、框、 花、豁、歪、灰、欢、昏、慌、 蛙、窝、歪。微弯温汪。